从今以后一万年，你们都会记住这个名字。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 如来你今何在？哪一张我无人白眼，日精月看上还在玩，谁在掌中小无奈也是谁偷在金箍，早上写了一卷书，手持铁板的笔布，整杯烂的是冷酷，花果山上那张红，承揽天地为你斗，是谁绑了一双手，再给天当一条狗，若我睡了这半生，再也不去天真，五百二字不在心中，那不是我孙悟空天耀，我无情无爱之花，可今朝还在齐天大圣狮子豪迈一杆战旗不迎风，盖尔等说我这个妖，不知这天有多高，待我把这生死烧啊，再去东海走一遭，对不起我不成佛，就让我当个妖魔，我想要我就去多的天地，谁奈我何，成了佛又有何用，是你如来变的梦，这一把要天地通行，叫我齐天大圣，这西游是场骗局，风筝佛去你往事，又有谁去提拔，谁来向我斗敌，天蓬里那边情，那龙月是谁的名，若是天也知道，成的可能站在雷雨亭，眷恋这五百年，我提笔写了一次赢，琉璃掌你没找全，我到头又有何能灵，我们杀了唐三藏，然后我做凌霄帐，我五百年前一样，我谁来帮我走一趟，人生果茶的是海，一直都在等我来，天书写的真实白，我的真相在我眼中，埋着哪吒成的傀儡，杨戬半山一回，封了天下人的嘴，这人间真的好美，五百年前过眼云烟，铁棒画不出的圆，我曾飞过的天边，就未曾见过有其天，不想听也不想看，我高兴我就去了，谁不服你别来战，我生来就要做水仓，蓝天龙卷一人举，真是高修这一笔，坐着凌霄殿龙椅，把都是我一时兴起，花果山上的焦土，再不见的那个我，看到完我再免先服你这五百年的苦，凌霄殿上走一遭，众仙谁敢不忘忧，这一次我只出一招，快把龙袍玉玺交。